像我又回到了童年，勇敢的可怜。大富翁有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笑脸，大富翁有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像在世界的顶点，拥有了你，我就在世界的顶点。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远方，流浪。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歌推荐，我是龙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星光大道的选手马克西姆，来，马克西姆跟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歌手马克西姆，我的妈妈是俄罗斯人，我爸爸是波兰人，我有乌克兰公民身份，我喜欢唱歌，并且唱歌是我生活的动力。 嗯，唱歌是你生活的动力，然后音乐是我们生活的动力。那不知道马克西姆参加星光大道唱响中国还有开门大吉快乐男声这么多的比赛之后，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或者说对你的音乐路上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想想，所有电视节目给我更多的舞台经验，并且知道了更多的中国好听的歌曲，但在所有的电视节目中我都必须唱别人的歌曲，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唱我创作的中国歌曲，希望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听我创作的中国歌曲。 哦，那会唱的中文歌曲当中觉得哪一首最难，最喜欢哪一首呢？ 好像戏曲比较难，我认为更难的是周杰伦的说唱，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味道，我梦想和辛晓琪同台唱歌。 好的，希望你有一天梦想成真好吗？ 好，谢谢大家。 接下来九六九好歌推荐和你一起来分享这一首马克西姆的路灯下的小姑娘。 Oh, oh, oh. 的地址，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永远的爱，永远你的心里。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陪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永远的爱，永远你的心里。我爱上爱上爱上爱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杏花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带把伞，带把伞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你有没有发现第一批九零后即将迈入三十大关了？除了责任，与之而来的还有各种病，比如说91年的老年胃，